海岛之旅正在招募中，北极、西藏、新疆、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，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 日复一日的牵挂。 是我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小说联播，小说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太子真金的病久治不愈，忽必烈没有办法，请来了帝师八思巴，希望帝师能够治好太子的病，使太子能够重新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，将来可以继承自己的大业。忽必烈问道：帝师，太子久病不愈，这如何是好啊？八思巴说：我择日领弟子们做法事，为太子祈福。忽必烈诚恳地说：那就劳烦国师了。选择个吉日，帝师八思巴领着一群弟子在大都太庙内做法事，为太子祈福。八思巴端坐在前，弟子们站在身后，诵经大作，静音悠扬。桑哥的府内，总管领进来一个西方商人，拎着一个包。商人把包放在桌子上，打开来，包内有一个方盒，盒里装着很多大颗的珍珠。桑哥手捏出一颗，在灯下是仔细观看。商人说：这些都是最上等的珍珠，是特意送给丞相的。桑哥就问：这么珍贵的东西，你不会是白白送给我的吧？商人反问道：大总管没有给丞相说吗？桑哥闻听冷冷地说：说了，你的胃口不小啊。你用这点珍珠就想换我的两船青花瓷器和丝绸？你千万不要认为我们元国人不会做买卖。我们做瓷器和丝绸买卖的时候，你们还不知道这两样东西是干嘛用的呢。商人慌忙说道：丞相，两船货钱我也招夫呀，这些珍珠只是给丞相的见面礼。桑哥面无表情地说：做买卖要讲个公平，你把东西拿走，这桩买卖我不做了。送客。送走了商人，桑哥由总管陪同着来到了大都御史台院。陈天祥从房里走出来，一看是桑哥，就有些局促不安，搓着手说：桑丞相来了。 三哥站在院中问道： 陈御史，一向可好啊？ 陈天祥正色说道：吃皇家饭，为皇上办差，一向很好。丞相大人到府上，不知有何贵干？ 三哥傲慢地说：来勾考你们的开支情况。 陈天祥说：这御史台乃是纠合整肃百官的最高衙门，没有皇上的谕旨，谁敢勾考？ 三哥揶揄道：陈天祥，你一个四品官还是我提拔的，你怎么再跟丞相说话呢？ 走，去见玉大人，让他好好管束一下你这个不知礼仪的小人。 他们正要往里走，玉玺铁木儿早已站在台阶之上，轻咳一声说： 咳咳，谁在御史台院里大声喧哗呀？ 哦，桑大人来了。 桑哥还礼，玉玺铁木儿说： 丞相光临，不知有何贵干呢？ 桑哥说： 玉大人，对府上您开支情况进行勾考。 玉玺铁木儿沉下脸说：那你可有皇上的谕旨？ 桑哥说： 这是本相职责内的权利。 玉玺铁木儿说道： 来人呐。 这时从两廊里冲出来六个带刀侍卫，玉玺铁木儿厉声说道： 把他们三个擅自闯御史府的狂徒给我拿下。 六个侍卫手按刀柄围过来，不容分说，两个人直一个摁住了他们。 三哥大叫道：玉玺铁木儿，你好大胆，敢捉拿本丞相，皇上不会轻饶了你。 玉玺铁木儿挥了一下手说：压下去。 侍卫把他们三个人压了下去。 玉玺铁木儿乘着四人轿火速来到皇宫，见到忽必烈说： 皇上，臣把桑丞相关在御史台府衙里了。 忽必烈一惊，从座上站起来问：为什么？ 玉玺铁木儿说： 桑丞相领着两个属官到御史台府院里大声喧哗不说，臣出去问他要干什么时，他说要勾考御史台的年支用账目。臣问有无皇上谕旨，他说这是他的职责，不用皇上谕旨。臣就说御史台是纠合整肃百官的最高衙门，没有皇上谕旨，谁敢擅自查核？他不听，我就以擅闯台府，藐视朝廷法度之罪把他拿住，先关在府衙后院闲房里，请皇上发落。 忽必烈闻听是哈哈大笑，这笑得玉玺铁木儿都愣住了。 忽必烈收住笑揶揄道： 那你为什么不把他直接给斩喽？那最起码也得关到刑部大牢里，斩监后才是。你给他那么大的面子，关在台府闲房里。 玉玺铁木儿说： 皇上，桑哥骄横跋扈，欺君罔上，到了不可容忍的程度，臣无奈，这才关了他。 忽必烈用手指着玉玺铁木儿，厉声斥责道： 你是御史大夫，最懂得官制法度，你不禀报我就把百官之首丞相关了起来，你这是借机发泄对我的不满。你干脆把三哥杀了，当个王柱第二。 玉玺铁木儿脸色大变说道： 皇上，臣对皇上忠心不二，三哥欺人太甚，没有经皇上允许擅自勾考御史台，这也是蔑视朝廷，要论罪 他比我更重啊。 忽必烈说，那好，我把你们都关起来。 来人呐，派人把桑哥押到皇宫来，然后把他们二人一起关在东偏殿里悔过。 皇宫东偏殿一个大房子里，玉溪、铁木耳、桑哥二人坐在长桌子两头对视着。桑哥冷笑道， 哼，怎么样，你关我，你也被关了吧？ 这个地方可比你台府小屋子大多了，也舒服多了。我是吉人天相，因祸得福，呵呵，住到皇宫来了。 玉溪铁木耳冷冷地说，你别急，有你掉眼泪的时候。 桑哥不屑地说，我一旦出去，我就奏明皇上，我依然有高考。 你如此害怕高考，你心里肯定有鬼。 玉溪铁木耳说， 好，我等着你。 这个事儿同样传到了东宫，贺仁杰觐见，见真金正坐在椅子上激烈地咳嗽着。 贺仁杰说，太子，皇上把玉大人和桑大人一起关在东偏殿一大房内。 真金苦笑着说， 他们不会打起来吧？ 贺仁杰说，太子，桑丞相紧缩了司天台和运河工程的开支，扎马鲁丁和郭守敬二人找过我好几次了，他们说再这样下去就有点维持不下去了。 真金惊道， 啊，桑哥居然敢这么做。 你把扎马鲁丁和郭守敬二人叫到东宫来，我问问他们。 郭守敬、扎马鲁丁来到东宫，郭守敬说， 太子，授时历等天文书籍的印制之用年年紧缩，这也就罢了，下官还有些积蓄可以勉强维持下去，可是这运河的开凿和疏通可就没有钱了呀。那年皇上追加的支用银两现在都用光了，再不支用又停工的危险，请太子尽快禀明圣上啊。 扎马鲁丁说，太子，司天台的费用不够了，桑丞相训斥我弄了西洋玩意儿骗国库的钱财，冤枉我，冤枉我呀。 真金皱了一下眉头说，你们二位把国库所欠钞开列出单来，我去找傅寒，我给你们要去，明日一早我就去见傅寒。 扎马鲁丁从怀中掏出了一摞账单递给真金说， 太子，所欠账单都在这儿呢，我都给你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玉溪铁木耳关押桑哥一事搅得忽必烈是心烦意乱，伯彦来给忽必烈解闷，二人坐在皇宫花园的一个凉亭上说话。 忽必烈说，伯丞相，你说说，桑哥这几年理财，国库多进多少银两和钞票啊，而且海运贸易和农桑也很发达，这桑哥难道就一无是处吗？ 伯彦说，皇上，大凡能够到省院台中书任要职的都肯定做过有利于朝廷的事情，一个一无是处的人到不了丞相的要职。但是皇上，我们不能以前的功来抵现今的过呀， 这小错小事可以功过相抵，治国之臣大错大事，那是误国误君呐。我多年镇北，又征东，对三哥的所作所为不甚了解，但是听了一些忠直老臣，比如安丞相、玉大人的议论，臣也感到三哥确实是做得过了，过犹不及呀。忽必烈闻听有些惊讶地说，你也是这么看的？伯彦说，上一次功德碑的事情，那就弄得是议论纷纷，满城风雨，这三哥受到皇上训斥毫不收敛，敢闯御史台纠合玉大人，满朝文武谁敢没有皇上允许就去查玉大人的？是玉大人也做过了，没有禀报皇上就擅自关押了丞相，但是他是气急了才做了鲁莽之事，是过失，那不是犯罪呀。三哥被弹劾的事件成立，那可是罪恶累累呀，请大汗明察。忽必烈缄默不语。伯彦走后，忽必烈又召来刘秉忠。忽必烈问他，刘先生，这件事情你怎么看？刘秉忠说，皇上，玉大人只是一时冲动，三哥那可是一贯骄横，这俩不一样啊。忽必烈沉思半晌说，我不能说你们是串通好了的，但是你们却如此的一致，难道我又选错了一个理财能臣吗？刘秉忠瞅着近处湖中的水鸟不吱声。这时甄金走了过来，忽必烈和他一起进屋说话。忽必烈没好气地问，你是不是因为桑丞相的事来的？甄金说，不是，郭守敬、张马鲁丁找到儿臣，说四天台和运河快运行不下去了，因为国库开支紧缩。忽必烈不悦地说，你这还不是绕着弯子说桑丞相吗？甄金说，这都是当年傅含精心培植的大事业，半途而废岂不可惜了？忽必烈说，这倒是，国库再没有钱，也不能断了他们的银子和钞票，你让桑丞相在国库之用。甄金说，傅含，您那年多支拨运河工程的前朝，到了桑丞相手里也是卡住不支付，我不知道他是明知故犯，还是不知道这是傅含御批的。忽必烈不耐烦地说，好了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这些钱一分不少的支用就是了。东偏殿内，玉溪铁木耳、桑哥两个人坐在长条桌的两端各自吃饭。玉溪铁木耳用石刀割了一块肉放到嘴里嚼着，又喝了口酒。桑哥吃着米饭就着素菜，也吃的是津津有味。桑哥说，玉大人，你看你我吃的就能分出高下。玉溪铁木耳斜了他一眼说，哼，那你说说什么叫吃的也分高下。三哥说，你看啊，我吃的清淡素食讲究一个节字，你瞅瞅你吃的肥腻刺激，这就是一个浊字，这不高下立见吗？玉溪铁木耳不屑地说，我是腹中食浊心中洁，你是腹中食洁心中浊。这时 一个侍卫进来说，皇上叫他们到宫里去。二人拜见忽必烈，忽必烈冷冷地说， 东偏殿住着，怎么样，习惯了吧？ 玉溪铁木儿告道， 臣求皇上给臣一个公断。 三哥说， 臣求皇上治臣的罪。 忽必烈说， 那玉大人你先说，我怎么给你一个公断？ 玉溪铁木儿答道， 皇上，臣只是一时气愤而莽撞，臣无大错。臣要弹劾桑丞相贪赃枉法，欺君罔上之罪。 三哥闻听慌忙说道， 我身为左丞相，担任理财税钱粮的重任，结果对御史台、中书省等机构的钱粮之用勾考不严，造成极大浪费，请皇上治我的失职之罪。 忽必烈气愤地说， 哼，看来东偏殿里你们俩是都没待够啊，来人把他们俩再送回去，好好伺候着。 董文炳见忽必烈心情烦闷，就主动陪他去郊外散心。 董文炳说，皇上，我知道你为太子的病情心中忧虑，又遇到两个大臣互不相让，更让你气愤。您是九五之尊，龙体要紧，而且关押这两个古宫大臣不辨是非，不做处置，百官不服啊。 忽必烈说， 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但是昨日在宫中二人依旧不服，当着我的面互相攻击，气死我了。 董文炳说， 皇上，我知道您挨个问过省院台大臣，这谁是谁非您应该清楚，如果找一个妥当处置方法，先把他们都放回去，缓一段日子，再听听大臣们的意见，再做处理，不可以吗？ 由臣去办，可以吗？ 忽必烈说，唉，我也是骑虎难下呀。好吧，让他们先都回去，都冷静冷静，然后再看看他们有无悔改。 东偏殿里，玉溪铁木儿着便装，打着拳，打的是虎虎生风。三哥在书桌前挥毫写字，写出了志在必得，二人不时地互相瞥一眼。这时董文炳走进来大声说道， 玉溪铁木儿三哥接旨，着玉溪铁木儿三哥各回各府，思过悔改。 二人爬起来互相瞪了一眼，转身走了出去。 董文炳笑道，呵呵，这真是斗红了眼的公鸡呀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肩膀越奔跑越渺